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2月8日，美斯日本上阵出赛，政府希望主办方及球队合理解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迪士尼室内过山车停于半空，12名被困乘客由消防员救回地面。内塔尼亚胡拒绝哈马斯停火要求，称只会招致另一场袭击和灾难。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四朝头早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有千禧年代，今朝早咧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噶。嗱，星期日咧美斯喺香港失场嘅呢件事咧继续发酵啊，唔知道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咧，寻日有冇留意住佢喺日本嘅有呢个表演赛嗰个表现系点样啦？咁其实咧都好多嘅媒体啊，连日嚟咧都系帮大家去即系对比啦，究竟美斯喺香港啦同埋日本嘅表现有啲乜嘢唔同噶啦？咁而咧，即系喺星期二，我哋朝头早倾完之后咧，其实都有一啲新嘅进展嘅，即系包括就系、是、星期二去到系晏昼时候咧，就见到美斯啊喺日本嗰度咧就有一个嘅记者会啦，当中都有记者就问到喺香港失场嘅事件，咁佢咧就讲到话好不幸啦，话足球比赛任何事都可以系发生嘅，呢、這个会导致到受伤，而发生喺佢身上咧，唔可以喺香港度比赛，佢觉得好遗憾，咁而去到昨日星期三，因为来到香港的傍晚6点左右，在日本那场友谊赛准备开的了。晏昼率先见到就是国际迈阿密就回复到香港传媒的一些查询。他们就有讲到就是说球员在比赛里面受伤就不是任何人的错来的。亦都就有强调就是Tetler 就是主办方有竭力去做一个精彩的赛事。又说就是如果大家球迷还欢迎的话，都希望再次访港嘅。咁去到咧，即系场波差唔多开始之前嘅几分钟，微博都有动静啊。咁咧就系喺梅西咧，即系美斯嘅嗰个嘅微博咧，就用咗中文啦，同埋西班牙文咧，就讲到回应到呢一件事嘅，就系话咧就系因为好遗憾，系佢腹股沟有伤，未能够喺香港站嘅友谊赛嗰度出场，佢嘅伤处咧发肿同埋有痛感嘅。咁佢就话，即系都明白咧，了解咧，朋友会想喺每想佢喺每场比赛入边都全力以赴。咁佢就希望咧有一日有机会就翻翻嚟啦，为香港地区嘅球迷咧就系可以倾力献上比赛咁讲嘅。咁啊，正式到6点咧，即系场波开咗啦。咁啊，首先咧就系见到苏亚雷斯啦，之前咧都系香港冇出场嘅另一位球星啦，就正选上阵嘅，准备打70几分钟。而咧场波打到去差唔多60分钟嗰阵时咧，就见到美斯落场啦，就一路打到尾。咁究竟咧，即系好多网民啦，可能都会就有个疑惑喺度。而咧都见到文体旅局寻日回复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回复传媒嘅时候话，球队的教练星期日宣布美斯因伤不能出赛，但3日之后在日本就活跃自如上阵出赛，做了不短时间的激烈运动。他说港人有着不少的疑问，希望主办方和球队能够合理解答。大家怎样看这几日的发展呢？你们有那个感觉啊，感受又是怎样？可以打来18723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今早都会继续找嘉宾和你讲一下这个话题。先请来的就有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刘永松嘅，早晨教授。 早晨凤平。 早晨啊，先问一下啦，你有冇啲疑问啊？咁 我冇啊。 点解啊？你 因为啊，美斯琴日出场咪话咗俾大家知咧，佢用身体嘅活动话俾大家知佢嘅伤势冇乜大碍咯，因为佢做嘅动作都系高强度、高速度变速、转向、传球、射球。咁只不過佢冇用口講啫。另一樣嘢咧，早已經講咗啦。MRI 照出嚟嘅，因為通過 MRI 咧，肌肉、關節同埋血管嘅問題係完全睇唔到有表面 嘅傷害，即係能夠肉眼睇到。如果大家信醫學同科學嘅話咧，咁即係話佢唔會有一個嚴重嘅創傷啦。咁佢一路之前講就話佢感覺唔舒服啊嘛，喺呢個大腿骨溝嗰度嗰啲肌肉。咁如果唯一一種可以解釋睇唔到、照唔到嘅唔舒服咧，就係、是、肌肉嘅崩緊咯。咁肌肉崩緊咧就唔屬於創傷嘅一種嚟嘅，只不過係長期高強度、高頻率嘅訓練同比賽裏邊咧，令到某部分嘅肌肉咧好僵硬啊。咁呢啲咧可以通過熱療啊、針灸啊、按摩啊，好快可以舒緩咯。咁所以嗰種即係、如果喺身體上面嘅創傷咧，基本上冇。如果琴日都表現俾大家睇，即係佢嗰個不舒服未至於去到我哋睇到星期日話個完全落唔到場嘅結果，咁所以我覺得美斯答咗大家噶啦。不過佢唔用口講嘅。 你可唔可以咧，即係詳細啲分析一下，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到佢喺場上面嘅嗰啲表現啊，同埋佢講緊嗰啲痛感嘅嗰啲位置，你嗰個研判我聽落去係咪話呢幾日入邊冇可能咁快好翻咁嘅意思啊？ 美斯情況咧。就嗱，每一個傷患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因素，會影響佢。第一，嗰、那個傷患嘅情況係點樣發生啦？第二咧，就係佢嗰個即時嘅急救會唔會舒緩到佢嗰個痛症發炎，同埋加速佢嘅恢復啦？第三，佢嘅年齡咧，咁年齡越大嘅話咧，恢復當然慢啲啦。咁第四個咧，就係佢喺呢段時間咧得到乜嘢嘅照顧康復嘅處理啦。咁喺美國嘅運動科學嚟講，如果大家有睇 NBA 嘅話，好多時候你聽到啲評論咧，就話：，勒邦詹姆斯咧今次受傷咧，三個星期之後咧，佢先至可以復出啦。咁點解佢可以咁講得咁精確咧？原因就係話佢喺嗰個我哋叫 sport assessment 裏邊，即係嗰個運動創傷嘅評估裏邊，佢哋非常之獨到科學嘅。咁第二就話佢嘅康復嗰個處理方面咧，佢哋喺運動科學方面都係非常之做得好先進嘅。因此咧，你會真係睇到攞芒尖刺咧，就三個星期之後咧就可以打翻波嘅。咁如果你援引美國喺運動創傷嘅康復嘅處理能力嚟講咧，美國絕對係有能力喺呢啲球隊裏邊咧做到一個即係安排。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從物理治療、運動康復過程裏邊咧，如果有咗創傷喺星期日係完全唔能夠落場，做到一個簡單嘅。動作輕微嘅轉向運球、傳球都唔得咧。咁理論上我哋睇到咧，佢應該大致上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少少嘅創傷。咁好可能咧都需要兩個星期七日、十日之間咧左右嘅緩解啊。同時喺恢復過程裏邊咧，唔係話我好翻啦，即刻咧我就做高速轉向一個好大力嘅射球好高速嘅傳球咁樣嘅。也需要咧由靜態嘅伸展、肌肉嘅恢復開始，慢慢做一啲定點嘅盤球均速嘅訓練咧，然之後先慢慢加強佢個速度同埋強度咧，做一啲佢之前能夠做到嘅高水平完全康復嘅動作。咁所以喺三四日嚟講咧，這個情況咧係唔會發生到嘅，係唔會發生到嘅。 教授，我都想問一下，因為咧，即係睇翻尋日國際馬物嗰個嘅回覆嗰度咧，其實佢嘅講到話個係個 medical staff 佢 advise 係 it would have been a risk to their health， 即係話咧個醫務人員話，如果佢哋落場嘅話咧，就會對佢哋健康造成一個威脅嘅。即係如果係一個一個 potential 一個潛在嘅風險，咁呢個會唔會可能都係唔想俾佢落場嘅一個原因啊？ 我諗全世界球迷，包括香港球迷，都會接受。呢一類型嘅高質素運動員，佢喺每一年嗰個出場次數，如果大家睇下英超，佢淨係聯賽都要射42場，加上足總杯歐聯世界盃嘅外圍賽佢大約係60場至70場之間一年。換句話講咧，佢每個星期要踢多過一場，同埋飛來飛去踢主場作客咁樣，我哋好能夠理解到，即係佢哋喺身體方面嘅長期嘅創傷嘅困擾嘅。咁所以咧。在这种所谓医疗的评估里面呢，我们当然绝对相信科学和医学啦。但是在 MRI 他们自己都声明了看不到有任何的创伤。他觉得他不停地都是重复说我觉得不舒服嘛，那个肌肉部位。不舒服我刚才都讲了，很可能是肌肉一些的反应啦。甚至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心理上面，我们在运动心理学里面呢，就是有 burnout 嘅，即係話一個人咧已經係，哎呀夠啦，我已經有高強度，你邊我精神頂唔住啦，我身體頂唔住啦，咁所以佢就唔想踢。 咁但系佢又冇提到话即系啲 burnout 嘅情况啊发生，咁所以又真系好要好需要佢自己解释，除咗身体上面嘅问题之外，嘅创伤之外，究竟咩问嘢令到佢唔能够喺香港落场？我嘅观察就系话，如果我哋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呢件事情，就唔系话单单一个球赛佢落唔落场，喺场即系足球场里边佢冇出现去做佢嘅表演赛，但系足球场外面佢嘅表现咧，其实都应该系能够串埋一齐咧，用一个运动社会学嘅角度睇下呢件事究竟系一样什么一回事？点解由头到尾，譬如大家睇翻嗰个佢哋嚟落机嘅时候接机嗰个场面，香港政府同埋主办机构安排嘅欢迎仪式咧，佢哋系冇完成就离开嘅。咁嗰个司仪咧，亦都好尴尬咁样再三讲啊，我哋嘅官员啊，我哋嘅 sponsor 嘅单位咧，都仲系等紧你哋出嚟点样点，咁佢头也不回咁走。呢、這个其实咧，如果大家从整件事回顾翻，系有啲不寻常。 点样？ 因为系。 请讲咧，继续讲个不寻常嗰个位置。 因为国际马物同埋佢班主各方面呢次表演赛咧，纯粹系一次品牌嘅世界巡回表演赛。咁即系话咧，主要系商业挂帅啊，做广告啊，做品牌嘅。咁佢哋有成一套嘅模式。咁、那个 agent 就系 Tata Asia 咧，佢哋都系做开啲。虽然佢哋唔系做足球啊或大型运动，咁但系佢对于佢啲 marketing 营销嘅工作咧，其实应该做得好好啊。咁第二样嘢咧，喺美斯整个过程里边，包括嗰个 press conference 啦，嗰记者招待会咧，佢冇现身啦，由头到尾咧系冇任何人同佢做个互动啦，除咗系十几万一个嘅签名会嗰啲之外，亦都喺公开场合见唔到。咁最主要一样嘢就系临尾，当佢出唔到场嘅时候，大会要求佢只不过出嚟解释下，或者即系好多球迷都讲，你签个名踢上去又或者掟上去，你啲人都好开心，因为大家球迷都好能够理解运动员嘅创伤，我哋需要保护佢，咁爱戴佢。咁我亦都记得喺电视访问里边有啲观众都好体贴佢，话虽然我哋买咗贵妃入嚟啊吓，但系咧我都希望韦斯快啲康复。咁我觉得咧系表现到香港球迷一种嘅大度嘅呢个。咁但系最后，如果大家睇翻佢喺颁奖嘅时候，佢系有意地绕过咗啲官员啊，唔去握手，唔去领奖啊。而睇翻整个过程，美斯究竟喺球迷心目中嘅性格表现系咪咁样嘅咧？如果大家睇翻美斯喺过咁多年球场上面嘅表现，同埋喺世界杯里边嘅最多人赞颂佢就话好有团队精神咧，好顾及其他球员嘅感受咧，唔系一个好嚣张嘅人啦。咁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睇翻整件事件咧，我觉得由球员、球队、香港嘅政府、Tata Asia 作为 agent。以至香港球迷咧，都系输家嚟嘅。喺咁嘅情况之下，究竟边一个系赢家咧？咁大家都要谂一谂，或者美斯出嚟都要。不过我谂佢讲唔到噶啦，几难讲佢嘅问题系啊。 加上正正咧，头先你讲到就系既然一个系一个商业性质嘅一个活动啦，表演赛啦，其实通常咧呢啲喺国际上面系咪啲惯例？即系譬如有一啲嘅条款，大概会系点样写嘅咧？因为呢个都系连日嚟咧，好多人系讨论啦，即系究竟啊喺一个有一个逃生条款话如果有人伤咗就唔可以落，就唔使落场啦。呢个逃生条款嘅情况底下，其实有冇一啲嘅反制嘅条款系可以写落去，或者国际上嘅做法咪通常都系有呢啲嘅？ 一定是啦，所以呢今次这个事件呢，其实美国南美洲欧洲都掀起一些评论的。咁美国有一个运动律师呢就咁讲，佢话呢今次是一个公关的灾难啦。咁呢一次其实可以在嗰个条款的细节里面呢写得更细致。有即係我哋咁讲啦，魔鬼就在细节之中嘛。咁所以今次呢，其实香港虽然我就觉得香港政府呢就是都是受害者之一嚟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喺今次裏面呢可以了解到，譬如話第一我哋可以揀到嗰、那個即係中介嘅 agent 去做事嘅時候，呢一個呢係比較理想嘅。第二呢，喺申請做呢個主辦賽事嘅時候呢，能夠睇到對方嗰個商業合約，因為今次我哋係完全睇唔到嘅，申請個 M event 嘅時候，咁呢啲都係將來可以做。咁第三樣嘢呢，我喺前面之前都講過其他訪問，就話喺運動盛事化裏面呢，我哋需要大量嘅專業人才。呢啲人才呢唔係定係話好似一般嘅律師，而 而是應該是一個運動科的律師。咁呢個咧其實係 sport law 喺美國係成為一個獨立嘅 program， 即係一個課程去讀嘅。因為美國喺運動科學啊、運動產業發展咧係早好多、成熟好多，所以咧睇呢啲 contract 咧，其實唔係話一個普通律師去理解到。舉一個例，運動作為一個產品呈現咧，其實佢嘅獨特性咧係同買只勞力士手錶啊或者其他嘅奢侈品唔同，因為咧喺運動產品裏邊咧，佢隨時可以有好多突發嘅，譬如話。去過一個即係不能預知的結果，可能會爆冷黑馬咁樣。咁呢個喺賣其他嘅產品嘅時候，你唔會預期，因為手錶佢會唔準噶嘛。但係我哋喺運動嘅發展裏邊咧，啲產品裏邊產業化咧就係、是、啊，如果你能夠突然間有一啲啊強盛嘅球隊突然間輸得好緊要，譬如話之前世界盃啊，法國點樣贏巴西5-0。咁大家就覺得哇！呢啲 excitement， 呢啲刺激係好好正噶咁樣，所以個不可預知性喺運動產品方面咧，係其實需要特別處理，而一般嘅律師咧未必懂得嘅。 咁啊，教授，你覺得嗱嚟緊啊，如果再要搞呢啲大型嘅體育盛事，又亦都見到就係 M 品牌嗰、那個申請咧開放咗俾一啲私人機構去做啦，可能隨時都會出現好似 Tele Asia 呢啲咧，即係第一次去做一個搞手嘅咁。你覺得政府喺呢一方面，如果佢真係要去申請嘅話，使唔使譬如要睇啲協議啦，或者可能就情要揾一啲專業嘅人才，頭先你講運動法律方面嘅人才去幫手綁住先至可以係申請到咧？ 需要，絕對需要。因為喺過去一年多以來，我哋文體旅局已經成立咗啦。喺呢方面咧，其實佢所謂嗰個 crossover 喺文化、體育同埋旅遊三個不同性質但係互相相關嘅發展裏邊咧，其實真係需要一個專家。而呢個專家咧，喺目前嚟講咧，香港可能係未有嘅。雖然我哋主辦過以前皇馬或者其他大型嘅運動盛事，但係咧，我哋以前嘅做法就係好彩冇事發生啫。咁你作為一個運動大型嘅舉辦嘅時候，好多細節咧，其實我哋可能以前都未考慮過。咁我自己睇咧，以美國咁先進嘅運動產業為例咧，我哋真係需要喺剛才所講嘅運動法律啦、運動嗰個event management 啦、營銷啊呢啲咧，應該有一個專研運動項目內容嘅專業人士喺各方面咧，係籌辦嘅時候係做一個主導嘅角色。否則咧，可能真係將來會有唔同嘅情況係再發生，因為即係每一次嘅突發事件都係新嘅，對於香港嚟講，咁我哋咧會措手不及。我認為喺香港嚟講咧，作為運動產業化嘅人才，包括律師咧、營銷咧、舉辦嗰個活動啦、ticketing 啦，所有都要去培養咯。 好多谢晒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啱啱咧倾过就系有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教授刘永松嘅。就住呢个话题咧，大家可以继续打嚟18721，我哋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同你讲啊。咁就有立法会议员尚海龙嘅。早晨啊，尚海龙。 早晨啊，凤平。 早晨啊， 各位听众。 我知道你咧，即系当日啊，星期日嘅时候有入到去大球场嗰度，想去睇呢一场赛事啦。咁啊，亦都即系见到连日嚟嘅风波，直至到寻日美斯喺日本落场啦。咁呢几日之后，你个感受心情系点咧？ 我觉得系好失望啦。即系从一开始咧，即系我哋从入去睇波嗰次有个期望，咁后面尾系好失落。咁最尾咧，大家都好嬲啊！即係好多人叫回水啦，所以到咗即係琴日睇到佢有日本落場踢波嘅話，咁呢樣嘢咧，即係有一種好俾人詐騙嘅感覺咯。 點解會話尋日見到之後會覺得有種詐騙嘅感覺嘅？ 因為咧，如果佢係香港咧，即係嗰個托詞講，即係因為佢有傷啊。個肌肉唔舒服啊，但到咗日本咧，大家可以睇到咧，佢嘅表現完全唔似有傷嘅，加埋佢自己咧，即係都有開記者招俾人問到， 點解冇落場嗰次咧？佢就話：，我 no injury 喎，哇！自己都已經承諾咗，我冇傷喎。從呢個角度嚟睇咧，就係香港人被人呃咗咯。 咁尋日咧都見到國際迈阿密啦，同埋咧即係美斯嘅微博啊，都有一啲嘅回應噶嘛。咁你又點睇呢啲回應啊？ 我覺得呢個係事後一個即係揾翻個台階啫，但係雖然嚟講咧，我覺得冇誠意㗎，因為點解咁講咧？如果你真係有誠意話我去道歉嘅話，咁你應該攞出自己嘅措施嚟，譬如咧佢可以攞出嚟話，我都會應承今年上半年啦，咁我盡快翻香港咧，以免費嘅方法唔收錢嚇，幫香港嘅球迷啊或者遊客同埋我哋嘅市民咧踢翻一場友誼波。咁都算係有誠意嘅，但係琴日咧，只係話如果香港觀眾歡迎我再翻嚟咧，我都樂意 翻嚟噶。咁呢樣嘢咧冇誠意噶，我覺得 完全睇唔到佢有即係道歉啊，即係或者講 sorry 啊，或者有啲彌補呢個錯誤噶嚇，呢句錯。 你嚟緊其實你期望啦，即係琴日都見到文體旅局回覆傳媒嘅時候都話，即係希望主辦方同埋球會都可以有一個合理嘅解説啦。咁你嘅期望又係點樣呢？ 我相信一定要追落去，因為首先咧，即係大家聽眾朋友同我咧都唔知即係其中發生咩事相關嘅細節，但係有時咧大家只係估啫，透過一啲新聞嘅報道或者大家觀察到嘅現象，譬如咧琴日美斯有去咗日本踢波啦，但係咧碧咸就冇去到。日本佢去到卡塔爾嘅，所以從呢幾方面嚟睇，我唔知即係話有間嗰間 TA 公司啦，或者碧咸呢個班主啦，同埋美斯啦，同埋嗰個國際邁阿密嗰個球隊之間咧，嗰四方發生咗咩情景係嘛？有機會佢哋自己內鬥啊，或者相應嚟講咧，美斯有啲大牌啊等等，反正咧呢個係五方皆輸嘅一個現象嚟㗎。咁邊五方咧？相应嚟讲，即系话美斯 ，上海龙啊，边五方皆输咧？一阵间可能你休息一阵啦，翻嚟继续同你再倾下，转头继续有千禧年代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与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卡西斯共同举行中瑞第三轮外长级战略对话。王毅说，中瑞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长期走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具有典范意义。中方願意同瑞方一齊繼續發揚敢為人先精神，開闢中瑞創新戰略夥伴關係新前景。卡西斯話：瑞中相互理解、坦誠交流，差異唔影響雙方合作。瑞方願意同中方一齊攜手推動瑞中創新戰略夥伴關係進一步發展。雙方將會繼續用好政府間多個對話合作機制，深化財金、科創等領域合作，盡快正式啟動自貿協定升級談判。王毅希望瑞方為中國企業提供開放、公平、非歧視營商環境。卡西斯話：瑞士一貫支持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將會為中國公民和赴瑞投資中國企業提供更多簽證便利。南韓總統尹錫月表示，韓中兩國的治國方向和對外關係基調基本無變，雙邊貿易亦都不存在大問題。尹錫月出席電視台訪談節目的時候，被問到韓美日合作關係進一步升級，會不會導致韓中關係疏遠？他說，在前年和去年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分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強舉行會談，中方兩位領導人都表示尊重自由貿易主義和多邊主義，自己亦都是這樣。尹錫月又說，自由貿易主義和多邊主義都是以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為基礎，這個與韓中關係高度重視的相互尊重、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共同繁榮等的原則相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早前與南韓外長趙對列通電話的時候說，希望韓方奉行積極客觀友善的對華政策，共同維護產供鏈穩定暢通。瑞典當局決定結束持續16個多月的北溪天然氣管道爆炸事件調查。瑞典檢方說，瑞典就事件啟動初步調查的目的是調查這次破壞行為是否針對瑞典，從而威脅瑞典的安全。目前的調查結論並非如此，亦都沒有跡象表明瑞典公民參與這次襲擊，因此瑞典對事件缺乏管轄權，而瑞典已經將調查之中發現的證據移交德國調查人員。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認為，瑞典方面是因為害怕揭開事實真相而結束調查。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6,426點，係升30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9，日元147.97，瑞士法郎0.874，加元1.346，人民幣7.196，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78，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7.49美元，卖出2038.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市区气温介乎11至13度，新界再低2-3度，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气寒冷，有1-2阵雨。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89%，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咧有坏车，咁而家拖走咗噶啦。咁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喺桥面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尖沙咀嘅广东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广东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啦，维园由于有年宵市场啦，所以有封路噶。由而家啦至到第日嘅凌晨3点钟，部分嘅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咧都会因应人群情况咧实施封路。咁另外由下午4点钟啦，都系至到凌晨3点钟第日，铜锣湾嘅东角道、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里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要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以生命救援生命。国剧830追光者 呢篇报道，相入面嘅细路唔系你啊嘛？ 系我。那个细路就是我，原来青山一直找那个细路就是我。 罗本无意之中发现了，原来展青山一直找紧的细路就是自己，但是事情原来并非他想象中那么简单。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Hello， 我邓达志，在新界围村长大的我呢，对过年咧，我始终都系习惯叫过年或者系农历年。对而家流行起嚟咧，叫春节呢样嘢咧，我真系唔系好习惯。咁咧，希望大家咧春回大地，万事胜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4年2月8日，美斯日本上阵出赛，政府希望主办方及球队合理解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迪士尼室内过山车停于半空，12名被困乘客由消防员救回地面。内塔尼亚胡拒绝哈马斯停火要求，称只会招致另一场袭击和灾难。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继续同大家讲紧咧，就系星期日嘅时候啊，美斯咧香港失场，但系寻日咧就喺日本落场嘅酝酿发酵咗嘅事件啊。咁咧就见到连日嚟啊，其实都见到美斯有回应过啦，即系分别就系喺记者会咧，日本嘅记者会度啦，同埋咧就喺微博上面咧都有回应过，国际马物咧亦都有回复到啦香港传媒嘅查询啦。咁有啲粉丝咧都话收货啊，即系明白佢都有创伤啦咁，但系有啲咧都话系更加之嬲噶，你哋又点睇？可以继续打嚟18723，发表你的意见。我们继续找回上海龙回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话题。早晨上海龙。 早晨奉平。早晨各位观众。 刚才你讲到说在美斯在香港失场，在日本落场这件事有五方皆输。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呢，首先来讲最为失落的就是我们的球迷、市民和游客啦。咁他们到了香港这个大球场呢，都是很想看球王踢球的嘛，但最后大家输了。咁第二 part 呢，我相信就是那个 TA 公司啦，所谓的主办方呢，他都输了。因为呢本身有1600万可以收的嘛，政府的资助，咁现在没晒啦。咁还有呢，就是他下次我相信绝没有机会再去承揽这些盛事的就是体育赛事噶，咁第三者咧就系国际迈阿密。迈阿密咧之所以输，就系因为咧相应嚟讲，佢系一个商业机构。如果话佢唔系因为有美斯咁样球员咧，呢个队其实讲真，我即系唔想有啲歧视性嘅讲法，但始终佢系一个好差嘅队嚟噶嘛。佢系中东部嘅美国中东部嘅呢、這个联赛当中咧，佢系排第14名噶，14名喎 ，14 喎，即系 total 几多个队咧？15个队踢嘅，所以咧迈阿密始终嚟讲，一定要喺一个商业嘅比赛当中先赚到钱噶。所以咧，即系如果佢今次得失咗香港同埋中国同埋远道而嚟国际游客系香港嘅即系观众嘅话，我相信佢嘅商业咧都有影响。呢个第四输嚟噶，第五输咧，美斯本人咧都有输噶，因为咧即系讲真，如果系美斯咧，即系话。如果美斯咧，即系自己今次对于球迷咧有咁样不负责任嘅行动咧，相应嚟讲，即系佢下次再想系揾翻香港同埋亚洲嘅市场咧，都会有一定影响。呢、这个就系第五输咯。 嗯哼，咁其实咧，我都即系想问一下，头先你喺度讲紧呢五输入边咧，就都好似譬如讲到香港政府呢个部分嘅话咧，就好似少啲，即系提到讲话佢嚟紧再要搞盛事嘅话，会唔会个信心可能都会对大家对佢个信心可能会有动摇？因为毕竟今次都叫做系用咗 M 品牌，亦都政府又派到官员落场啊咁。其实咧，你觉得往后喺嗰个把关啊或者监察上面有啲乜嘢需要做调整？可能令到之后件事成功举办到。 是啊，所以咧今次咧已经系对佢有对香港 M 品牌咧有一定嘅教训啦。我相信咧呢个教训系好紧张噶。下次咧我哋要睇紧啲，同埋睇清楚合约，加埋咧我都建议即系政府咧即系可以系即系话落去下一次盛事嗰时咧要派官员啊或者相关嘅人员咧提早参与其中嘅谈判。 嗯，要点样派啲乜嘢人咧，同埋点样睇清楚合约咧？因为而家嘅讲法就系话涉及啲敏感嘅商业资料，人哋唔肯俾你睇嘛。 但相应嚟讲咧，敏感其实相关系佢个出场费用啊，或者相关嘅资金啫，呢方面咧可以唔睇。但系我哋知咧合约当中都有好多嘅 terms condition 噶嘛，咁好多相应 SLA， 我哋指即系 service level 呢方面咧，都要系即系有个不可以货不对版噶嘛。我哋香港都有商品说明条例，咁相应咧，如果话你需要政府嘅背书，好似今次嘅特首同埋财爷都出埋嚟吓，咁有。即系相关官方嘅背书嘅话，你就需要俾我睇相关嘅即系条款。咁除咗金马之外，我相信最紧要嘅即系明星系未出场啦。除咗话足球明星啦，都有演艺明星啊等等。咁呢啲出唔出场系好关键噶。咁第二 part 咧都要知，即系话即系其中咧，即系对于香港嘅承诺系乜嘢。 嗯哼，我见咧今次就喺星岛啦，今日啊就大旗馆都有讲到咧，就系话今次就跟住嗰个嘅如果大型体育活动申请指引咧，涉及 M 品牌嘅活动咧，最少要6个月之前系申请嘅。咁但系咧，今次呢一个嘅表演赛 未够噶嘛？ 系啦，冇错，系啦，因为特事特办，其实呢啲系咪就可能有机会走漏招嘅地方啊？你觉得？ 我相信咧，即系时间紧逼啊，即系佢安排嘅好仓促。係依個原因啦，咁第二個原因就係話，呢間 TA 公司啊，都唔係一間專業嘅運作 體育賽事嘅公司啦。咁呢個又係第二個原因。咁第三個原因係咩咧？就係話我哋自己政府咧都係，我相信睇得唔夠仔細啦。就對於呢方面嘅預判咧，係覺得有美斯嚟香港，同埋咧即係覺得有個基本承諾，佢要踢45分鐘咧，啊就覺得已經足夠咗啦。所以三方面咧都需要檢討 嘅。你有冇對今次政府嘅做法失望咧？咁？ 我覺得政府咧一定有係檢討同埋優化嘅地方啦，呢方面係避無可避噶。但係當然咧，我哋都要睇到政府同我哋球迷啊、市民啊，都係一樣，都係個苦主嚟噶。因為大家即係用咗一兩個月嘅時間，加埋咧調動咗文體旅啦、旅發局啦，同埋警隊嘅好多資源，係為咗保障今次嘅賽事。所以我相信咧，大家都係個苦主，同埋都係輸方之一啦，即係 M 品牌都係輸方之一。所以咧，我相信需要大家係一齊而家唔係話即係香港市民同埋球迷再去聲討政府，而係話大家要一齊同心協力，一齊聲討嗰個 TA 公司同埋國際米亞米啦。 嚟緊咧，你覺得啦，再要申請 M 品牌嘅話咧，應唔應該再有啲特事特辦，係可能縮短嗰個申請時間咧咁？ 我覺得要 case by case 啦。如果話真係對於香港啊，吸引旅客啊，或者提升經濟啊等等有關噶，有時都好急噶。因為大家知道有啲明星嘅檔期啊，或者有時突然間有個咩慶祝啊等等，都有機會未必係六個月噶嘛。因為大家知道六個月時間都頗長噶，都唔可以話一定唔可以。但係我都覺得 case by case 同埋睇仔細啲都緊要噶。 嗯，頭先我哋咧同劉永松教授傾嘅時候，佢就話即係可能香港咧喺專係搞大型盛事方面咧嘅人才可能係比較少一啲嘅，即係譬如講到運動法律啦，呢啲都可能係比較缺乏一啲啦。你覺得係唔係咁咧？同埋往後需唔需要有呢啲咁樣嘅專才加入去做一個嘅審批啊？ 我相信一定需要嘅，好似今次咧，由呢間 TA 公司係做唯一主辦方，係咪我哋嘅足總啊，我哋好多有呢方面嘅專業人才有冇參與其中咧？呢個都係一個可以係打個問號嘅地方嘅。希望咧政府都要檢討過程當中咧，要係不斷吸納呢啲專業人士去睇緊啲、睇清啲。 好啊，多謝曬尚海龍同你傾到咗啦。啱啱咧就同立法會議員尚海龍咧傾到就係美斯呢個嘅風波啊。咁大家有咩意見？繼續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馮先生喺度，同馮先生傾一傾。早晨啊，馮生。 早晨啊，張鳳平。 係，請講。 係嘅，其實我自己就琴日都有睇日本嗰場賽事嘅 live 啦，咁就都睇到咧美斯嘅踢咗30分鐘咧，佢嘅表現咧，的確喺同喺香港入邊咧，的確係一個好大嘅反差嘅，又傳啊，又腳踢啊，甚至乎啲高難度動作都做到啦。咁就我就覺得咧，其實今次事件咧，我喺香港嘅賽前，香港賽後啦，好多人都話世紀大騙局啦。咁我就初時就唔覺得係嘅，但係琴日美斯嘅表現咧，我就覺得係啦。其實點解我哋香港人，甚至乎內地啊，或者世界各地啲球迷咧，買咗比香港你知道嗰啲門票幾貴㗎啦，貴過而家你喺日本嘅一倍以上嘅。但係點解佢上場一秒都冇上場咧？咁、反而你喺日本起碼都睇到佢半個鐘咧。咁重要就係你喺個道歉嗰個記者會，一句道歉一個道歉嘅字眼都冇啦。琴日佢發嘅微博都係啦，咁樣仲要係40多個鐘頭之後先至開始呢、記者會嘅。咁其實成件事就俾人覺得真係好似同你啱啱訪問嘅兩位嘉賓一樣啦，其實佢係冇誠意嘅，同埋我就覺得咧，點解去到呢個時間先至做呢啲咁嘅行為咧？咁其實會唔會係美斯受到其他壓力，或者我哋睇唔見嘅其他壓力啦，所以佢就唔能夠落場咧？ 明白，好啊，多謝曬馮生，仲有林小姐喺度聽埋林小姐嘅意見。早晨，林小姐， 係， 請講。 我想講一個問題咧，我會建議咧就。政府收聲啦，免得人哋比假自己丟。你當人哋一個既然一個商業嘅 business trip，OK，、okay, 人哋一定一早整曬温達。你如果突然間有諸多要求要人哋去參與嘅，其實你俾人感覺係唔理想嘅，因為你冇可能嚟到先至再有一啲特別嘅要求。咁可能你竟然俾咗個好唔係幾好嘅印象對方，加上就係如果幫你做一樣嘢，唔同你做第二樣嘢，你就會覺得喂好簡單啫，做多樣，反正都係順手啫，係咪啊？你好明顯見到一樣嘢，喂佢係一個好有商業價值嘅人，佢隨便就算連握隻手，佢都要好小心。 或者佢你想做个咩仪式，我相信应该一早系会有个温翻俾对方知道，你将会嚟紧有啲咩仪式要俾佢，佢要出席啲乜嘢嘅，佢唔会贸贸然咁总话你顺口搵个人，搵个人去同佢讲，佢又参与。至于佢落唔落到场，其实我哋自己如果佢系一个真正大家熟悉运动嘅话咧，就算我哋自己派队去外边咧。我哋會唔會突然間 add 開一啲嘢？俾參賽者話，我又想去邊度啊咁樣，即係領隊都制止佢啦。喂，你要保持翻嗰個精力喎，你唔可以咁任性喎，係咪啊？你今次呢個係巡迴喎，你係定曬 schedule。你如果萬一其中喺啱得訂一個球賽以外嘢，你有咩事，可以點咩事啊？ 好啊，多謝曬林小姐。林小姐係質疑咧，會唔會係美斯嚟到香港之後咧，有啲額外嘅行程啊？呢、這個咧暫時都未聽到兩方面啦，無論主辦方或者政府咧講到究竟相關個情況係點樣啦，可能咧大家都會想知啊。仲有陳先生喺度嘅，早晨，陳生。 係早晨，就我只可以講咧，就嗱香港咧就辦政事咧就固然啦，個聲譽啊100%係受損噶啦。其實美斯咧都唔會好過，因為由我喺鏡頭見到佢咧，由落機咧面窿窿至到佢走咧，我未見過佢笑嗰個，我未真係見喺鏡頭從來未見過佢笑過喎。同佢喺嗰個明星上咧好親民咧，完全係兩件事嚟嘅。其實咧今次喺美斯嚟講咧，除咗係公關災難之外咧，其實佢個人嚟講咧，佢亦都係一個誠信破產嘅人嚟嘅。今次佢喺中國人，甚至到喺某一啲部分嘅，即係外國嗰個心目中，即係嗰啲遊客嘅心目中咧，佢係即係嗰個形象啊，係好曳啊！知唔知啊？真係好曳啊！即正如由落機至到走，冇講過一句説話。我唔係需唔需要道歉？好簡單。如果你真係扮腳傷嘅，你咪喺個球場講，即講兩句咯。講完兩句之後，甚至都去日本踢十分鐘，哎呀，即刻腳痛，真係喂，做啲戲俾人哋睇，都可以。佢直情都唔做，佢直情好似一個國際大牌咁樣，即係做咗球王之外咧，即係之外咧，即基本上咧，佢好似自己咧嗰、那個即係好大曬啊！即係喺個形象上邊咧，真係俾我的感覺上咧係完全。即系我只可以讲系破产两个字。嗱，中国咧，我谂个市场咧，佢应该肯定攞唔到噶啦，100%噶啦。中国即系老实讲啦，就今次中国嚟讲咧，我睇到佢个表现嘅话咧，我谂唔会邀请佢呢队球队，或者系将来佢喺中国人嘅心目中咧，我谂都嚟紧。嗱，佢30几岁啦，佢仲有几多年可以踢波咧？ 好啊，多谢晒阿陈生嘅意见啦。咁啊，陈生咧就讲到即系见到啊，美斯喺香港咧啲面口都麻麻地，咁但系都有啲媒体咧即系有揾翻出嚟啦，就系啊美斯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就有同过两个重病嘅小球迷咧，即系有合照嘅，当时都见到佢笑容满面啦。同埋星期六嘅时候咧去操练啊，同啲香港嘅学生咧即系带佢哋嘅时候咧，都见到系有笑容喺度嘅。咁你哋又点睇咧成件事？可以继续打嚟1872321嘅，我哋休息一阵。 当你发现你的手手脚脚有水肿的时候，是不是代表你的肾有毛病呢？ 有没有听过益生菌？既然是菌，为什么又会有益的呢？ 我是刘泽星，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我是李国栋，家庭医生。 我是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是陈家亮，是一个肠胃兼肝脏科的专科医生。 精灵一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去跟進一下，尋日迪士尼樂園啦，喺晏晝3点几嘅時候咧，有一個室內過山車咧，有一個故障出現，一度就停咗喺半空嘅。咁當時咧就有12个乘客就被困啦。咁見到咧，即係迪士尼方面咧嗰個嘅回覆啊解説咧，就係話因為咧有賓客咧登車嘅時間過長，令到個列車咧唔能夠按時開出，所以為安全起見，觸發咗設施嘅控制系統，令到個設施咧就係暫停嘅。 都講咧，就話亦都係佢哋工作人員啦，即刻就協助乘客去撤離。事件中咧就冇人受傷嘅。機電工程處咧喺夜晚嘅時候咧都有出到一個嘅新聞稿啊，咁就話咧即係而家就要求咧迪士尼樂園對有關嘅過山車做一個全面檢查，確保安全之後咧先至可以係重新開放，同埋事後咧要交個報告啊。咁大家即係有冇留意呢一件事咧？究竟啊係咪因為有人啊登車時間太長就會導致觸發呢啲嘅安全系統，令到架車係停咗嘅咧？我哋就今日揾嚟香港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前主席司徒嘉誠工程師同我哋講下呢個話題啊。早晨啊，司徒嘉誠。 早晨，早晨。 你點睇有機會嘅嗰、那個即係、就是、導致呢個嘅停咗嘅事故嘅原因咧？係咪好似迪士尼所講嘅咁樣咧？ 迪士尼講嘅亦都有可能，因為點解咧？其實一部呢啲咁嘅遊戲機咧，喺法例上面咧，佢除咗本身人手嘅控制方面啦，好似人手控制咧，就係話，譬如佢嘅車停喺一個上落客站，佢就會有職員開車之前咧，佢就會有職員去檢視一下究竟個安全嗰個巴係咪即係嗰個扶手啊，係咪已經落準咗位，然後佢先會行埋部機嗰個控制台裏面撳掣，咁架車就會開始出行。第二樣嘢有機會影響咧，就係話當架車去到某一個情況係有一啲突發性嘅事故，佢嘅車就會立時去停低，呢、這個就係信號嘅指示。咁另外，佢本身園裏面嘅人去講咧，就話會遲咗開車，而導致到有呢啲咁嘅車停咗喺半空嘅。咁呢個亦都有可能性嘅，因為喺整個系統裏面咧，唔係得一卡車喺度運作，佢會有兩三架，甚至乎六七架，至到九架車嘅運作同時一齊進行。就是好像我們現在坐的地鐵一樣，那個安全措施呢也都會是後備做一個安全的指標的。為什麼呢？好像地鐵那樣，當我們搭地鐵有陣時候，地鐵會告訴乘客聽，我們會是因為前面月台的列車未開，所以要等一會去開。咁若果佢有超過五六部車同時一齊駛咗出去，因為你人喺度上客，而其他啲車都仲行緊㗎嘛。咁佢行緊嘅時候，當佢系統裏面有一個應急設施，就係話有車係喺某個地方停咗喺度，佢哋避免去有一個產生嘅意外碰撞咧，就會即係將呢個信息咧傳入去個控制台，個控制台自動去剎停啲車。 司徒嘉誠，我想問一下，嗱，頭先你咁講啦，因為都見到機電工程處咧，尋日個稿咧都講到話，事發嘅時候有九架過山列車咧喺運作當中嘅，而留意翻咧呢一個嘅過山列車咧，佢哋個運行速度咧，即係就出名都係要快啦，同埋會急轉啦，亦都係會下墮嘅。即係如果係喺一啲即係今次叫做好彩啲，唔係喺一個急轉下墮嘅情況底下就突然之間剎停。但係佢呢啲系統會唔會出現喺呢啲狀況咧？即係譬如急轉緊啊、下墮緊啊，突然之間停駛，對乘客嚟講咪好危險咯？ 呢一個嗱就會，但係呢啲咁嘅高速車嘅遊戲機咧，都有一定性嘅好似類似你所提嘅事情會有機會發生，但是他們會平時呢都應該有一個安全的指引，或者政府部門呢也都有一個規格給他們做一個譬如好像例行的事故演練，或者是他們檢查的時候他對於這些安全系統呢都有特別的指引的。例如我本身以前在顯學石油公司，我們公司那個 倉庫咧，差唔多每半年，甚至乎三個月，我哋就要做一個同消防嘅演練， 嗯、 就係、是、模擬有油庫火警，而大家去做一個運作，確保當有事故發生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可以臨即時嚟到個現場去幫手，將呢、這個譬如。火警啊，或者其他嘢解決到嘅。 嗯，仲有分零鐘咧，想問一下，如果真係啊係誒被困嘅話咧，你有冇啲咩建議俾翻啲乘客啊？誒，無論係頭先講緊啦，平地啦，或是真係喺呢啲急轉彎啊，或者下墮緊嘅時候， 其實乘客嚟講咧，若果遇到咁嘅情況咧，自己本身就要保持平靜啦。咁而呢、這個。即係主辦嘅單位咧，佢應該有定時嘅廣播，話俾遊客聽，話俾或者嗰個玩緊嘅用家聽，叫佢哋唔需要擔心啊，去平靜佢個心情。但係就千祈唔好就要將自己嘅安全扶手嘅行行甩嚟，因為呢個就比較上危險嘅。呢個就可以中谷一啲市民，如果去玩嘅時候咧，真係遇到咁嘅事故咧，就要。安静啲坐喺架车嗰度，唔好去喐动其他嘢。咁亦都与此同时咧，睇睇佢嗰个主办嘅单位咧，佢应该有一个即时嘅广播，去通知玩紧嘅客人，叫佢哋安心，而家会安排紧。咁如果你话好似佢有九部车，好似之前处咁讲咧，应该其他架车咧。冇人嘅的话咧，佢系会自动放一翻落嚟嘅。 多谢。 2024年2月8日，美斯日本上阵出赛，政府希望主办方及球队合理解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迪士尼室内过山车停于半空，12名被困乘客由消防员救回地面。内塔尼亚胡拒绝哈马斯停火要求，称只会招致另一场袭击和灾难。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星期四朝早刚刚来到9:14的时间，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的。我们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到，就是讲的就是球王美斯来到香港没有落场去日本就落场的事件，还有就是迪士尼寻日都有一架的室内过山车一度暂停的。大家对于这两个题目有什么意见呢，可以继续打来18723的。我们就黎先生在电话旁边，早晨黎先生。 诶，早晨啊，主持， 系，请讲你意见。 我以前咧喺公司咧就同好多啲大机构咧都做啲活动啊咁嘅。咁其实依次出事咧，其实个原因咧，我自己觉得主要系有两个嘅。第一个大破绽咧就系咧，即系政府同依间 Tesla Fest 咧。佢之間你俾咗咁多錢佢咧，你冇一張合約咧入邊有一個叫做所謂個 user requirements， 即係話咧，我呢個俾錢你啦，你一定要咧實軟言咧有啲乜嘢嘅承諾，譬如咁，呢樣嘢冇人知嘅而家。第二樣咧就係咧就係好奇怪就係咁大嘅城市咧，足總辦足球嘅賽事咧。都做咗成10几20年咯，我哋睇咗几场。咁点解完全足总完全冇一个真系实际参与嘅角色咧？就呢样嘢好奇怪。即系所以其实呢两点咧，就希望真系政府以后能够改进啊。即系啲即系官员做事嗰阵时咧，即系你俾钱人咧， 你是要俾得爽手同埋快，但你要睇清楚啲咯，系呢两嘢啫。 好啊，多谢晒阿黎先生嘅意见啊。咁佢讲到咧，即系话究竟啊今次咧喺嗰个嘅团体当中咧，主办嘅嗰啲团体入边咧，点样去协作咧？咁其实咧，政府嘅讲法咧，之前啊见到局长嘅讲法就系话，政府咧就系、是、因为呢个 M 品牌啦 ，Tesla Asia 咧要申请嘅时候咧，其实就同政府有个协议嘅，当中咧都有讲到就系、是、美斯要落场啦。咁但系实际上啊，究竟美斯落唔落场咧？又呢个就唔系政府可以決定喎，咁啊要睇翻 Tesla Asia 啦，同美斯即系同翻咧國際買物嗰邊嗰個合約條款究竟又係點啦？咁同埋咧就講到話阿足總啊，實際參與係點樣咧？以後使唔使要係再參與多啲，揾啲識嘅人可能係一齊去搞先至得咧？咁大家又點睇咧？繼續打嚟1872311啦，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下其他話題。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電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小朋友是不是应该去多些补习班赶进度？ 香港特殊需要教育学院创办人郭宇亨就认为多做运动亦很重要。 教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童有什么技巧？今个星期日听听郭宇亨的分享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昨日咧见到一单新闻，就是玛丽医院有一个男病人咧就严重心衰竭，就急需要 O 加血型嘅心脏进行换心手术嘅。咁啊，寻日见到医院咧都作出一个紧急嘅捐赠呼吁啊。咁呢个咧即系今日见到更加多嘅报纸咧都有特别就提到呢个嘅男病人啦，形容佢就系一个好爸爸啦。咁就因为咧即系系患上呢个嘅缺血性心肌病，出现反复嘅心脏衰竭。嚟紧啊，呢两三个礼拜咧就黄金时间换心。其实嗰个状况系点样嘅咧？咁啊，请嚟葛亮雄医院心脏内科顾问医生黄嘉林医生咧讲下嘅。早晨啊，黄医生。 系主持人，早晨。 早晨，不如咧讲一讲咧，呢个病人嗰个嘅状况系点样，同埋佢需要嘅嘢啊。 好，系啊，咁啊，浩荣咧，佢而家嗰个心脏咧个衰竭程度系非常之严重嘅，咁系需要依赖体外嘅机械辅助装置咧去维持佢嗰个血液循环，而喺支援嘅当中咧，其实亦都系反复出现一啲恶性嘅心率啦，咁所以而家嗰个状况咧系相当之危急，咁系极度需要紧急换心去维持佢以后嘅生命嘅。 我见咧系咪都讲话即系睇到佢而家个心脏嗰、那个即系功能啊，已经系去到好低嘅百分比啊？ 是啊，冇錯啊，咁嗰個功能咧，其實已經係不足兩成噶啦。咁亦都係即係喺過往支援嘅當中咧，我哋留意到，如果冇咗嗰啲機械支援嘅話咧，佢係基本上係維持唔到足夠嘅血液循環俾身體嘅需要嘅。 如果個心臟功能係剩翻不足兩成，係咪即係算係一個好差嘅狀況啦？往時有冇試過呢啲咁嘅情況噶？ 其實都有嘅，咁嗰個心臟衰竭咧，嗰、那個百分比咧，其實低過兩成已經係一個相當之嚴重嘅情況。而最重要咧，就係出現嗰、那個心臟供血俾身體係不足嘅情況啦，甚至係會連帶其他嘅器官都係會衰竭嘅。咁呢類嘅情況咧，喺過往嚟講，其實都係喺心臟移植嘅病人當中咧，都係會出現嘅。咁但係以浩榮嘅情況咧，佢除咗個心臟功能泵血藥之外，亦都係不斷反覆出現嗰啲惡性嘅心率，咁最嚴重嘅情況，嗰啲惡性嘅心率係可以導致猝死添嘅。咁所以而家佢嗰個情況係即係相當之唔穩定，但係好彩而家係有好多機械嘅支援啦。咁所以佢個狀態用住嗰啲體外嘅機咧，就能夠穩定到落嚟。希望買多啲時間，能夠等到合適嘅心臟去進行移植嘅。 我見到你都即係尋日個記者招待會入邊都講啦，話要靠左及右心室輔助裝置、心臟起搏器等等呢啲嘅仪器嚟到去维生啦。其实而家咁样靠住呢啲外力嚟到去帮手咧，可以维持到几耐嘅时间啦？ 系啊，冇错。咁因为而家需要用好多呢啲机械同埋即系電線的裝置咧，去維持住嗰個心臟同埋血液循環的狀態。咁而呢啲唔屬於自己身體的機械嘅裝置咧，其實係隨時都會有機會有風險嘅，包括流血啦、感染啦，甚至係有好多機械性嘅問題嚇，都係會隨時有出現。如果有血塊突然間彈上腦嘅話，中風啊呢啲都係可以即係 即時有機會可能在短時間裏面亦都會令佢個情況急轉直下啦，甚至係會攞命嘅。咁、所以而家個狀況咧，可以話係分秒必爭啦。咁我哋都趁住佢而家個狀況有住機械支援，係相對地能夠攞到個平衡咧，就希望係攞到個黃金時間，盡快去作出呼籲，希望有合適嘅心臟咧幫佢進行心臟移植手術。 啊！呢度係可以爭取多幾多時間，或者即係大家真係想要去捐個心臟嘅話，有冇話嚟緊咩時間入邊要做到先得啦？ 係，咁頭先提過啦，因為佢而家用緊嗰啲體外嘅機械裝置咧，其實係隨時都有機會會出現呢啲併發症嘅風險嘅。咁、所以咧，我哋希望係盡早啦，趁住佢個身體狀況係合適嘅情況之下咧，進行心臟移植手術。我哋一般希望咧，即係以佢而家嘅狀況，希望嚟緊呢幾個禮拜咧，會係即係最黃金嘅時間咯。 要一啲點樣嘅心臟先至適合佢咧？咁 咁阿浩榮咧，佢嘅血型就是 O 加型啦，佢體重就57公斤，同埋身高都是168cm 嘅。咁佢嗰個需要嘅捐贈者咧，就是需要都是同樣是 O 型血啦。咁啊，體重身高都是要相若嘅。咁一般嚟講，我哋是需要捐贈者個心臟本身係冇之前有其他嘅問題病變啦，咁亦都係個功能，我哋進行一個詳盡嘅評估之後係要合適，咁就可以作為一個心臟捐贈嘅器官去使用，作以作為心臟移植嘅。 其實過往咧，要真係去即係去呼籲揾呢啲捐贈嘅話，或者過往啲病人咧，係樂唔樂觀，容唔容易揾得到相關合適嘅捐贈者？ 係啊，其實都講翻近呢幾年咧，間唔中我哋都有需要透過媒體啦，大家嘅努力去幫助一啲緊急需要換心嘅病人嘅。咁亦都係好多謝市民大眾啦，去關心。過往嚟講好多時我哋作出呢啲緊急嘅換心呼籲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善心人係好樂意去捐出佢哋家人嘅器官啦。咁亦都係幫咗唔少嘅病人。以過往嚟講需要揾媒體幫手咧，其實好多時都可以喺合適的時間裏面咧，幫助到嗰幾位有需要緊急換心的病人咧，係都係能夠成功順利進行咗換心手術嘅。 呢啲病人咧，或者阿浩榮啦，如果喺啲換心手術之後咧，其實佢哋嗰個康復嘅情況係點樣咧？ 冇錯，換心手術都係一個大手術嚟嘅。咁手術之後咧，佢哋都需要一段時間去做一個復康啦，同埋需要調理藥物，因為都需要食好多嘅抗排斥藥嘅。咁但係一般我哋做完心臟移植進行咗復康同埋調整咗藥物之後咧，絕大部分嘅病人咧都係可以重投翻社會啦，重投翻工作，同埋有翻一個比較正常嘅生活嘅。 如果真係香港真係揾唔到嘅話，其實有冇其他途徑喺其他地方度揾嘅？ 冇錯，咁我諗今日最主要嚟講，我哋都係希望透過媒體啦，同埋市民大眾嘅支持，希望咧喺現行嘅機制裏面咧揾到合適嘅心臟啦，好似之前揾大眾媒體幫手嘅情況之下咧，去揾到合適嘅心臟幫阿浩榮去進行心臟移植嘅。咁但係如果有合適嘅心臟嘅話咧，咁我哋都係所有嘅可能性，我哋都係會考慮或者係去做協調咯。 但係如果真係喺其他地方度揾嘅話，即係協調，譬如喺運送啊等等呢度呢啲有冇啲要去睇留意嘅咧？ 我諗嗰部分嚟講咧，現階段我哋最緊要都係要幫到病人啦，咁同埋需要係有合適嘅器官，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係需要做詳盡嘅評估。至於嗰個安排上面咧，暫時我哋都係即係希望透過現行嘅機制喺本港咧揾到合適嘅心臟去幫助浩榮嘅。咁但係如果有其他係器官係合適嘅，或者係嗰個安排上係能夠配搭得到嘅，所有可能性最緊要係幫到病人咯。咁我哋都係即係盡量去考慮或者係協調咯。 係，因為其實咧，即係問啲問題就係都見到之前咧就都見到阿子希啊呢個個案咧，就係未足周歲嘅小朋友嘅 BB 女咧，佢本身咧就話係喺香港，因為實在揾唔到咁細嘅心臟，所以咧即係喺東北省曾經有一個合適嘅心臟，但最尾都因為啲運輸時間，所以就即係成唔到事嘅，要揾翻啲近啲嘅。呢啲經驗咧，即係會唔會都係你哋可以參考或者會參考嘅一啲方向嚟㗎？ 是明白，咁我谂市民大众都记得啦，子希嗰阵时其实大家都好开心，咁能够揾到个合适嘅心脏，亦都系帮助佢能够从一个好危急嘅情况之下咧，能够稳定落嚟啦，而家都系一路康复当中，咁呢个大家见到子希能够好翻咧，其实大家都好开心嘅。咁我谂最主要嚟讲咧，其实心脏移植佢因为受到心脏嗰个运输同埋冷冻时间嗰个限制咧，其实唔正只是上次子希的情况，其实在国际上面来讲呢，一些比较即是幅员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那个运送时间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来的。所以好像刚才提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要评估那个捐赠的器官是不是合适，那个缺血时间运送时间，所有这些全部都是一个国际上面标准的考虑来的。那我们都要考虑一拼的因素才能够决定那个器官究竟是不是一个合适可以考虑用作移植的用途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已经国际上面有既定的标准的了。 好，多谢你黄医生和你谈到这里先。刚刚就跟到国亮鸿医院心脏内科顾问医生黄嘉林呢，就是谈到这位的病人啦，郭永浩咧，佢嗰个嘅状况，寻日记者会上面咧都见到佢嘅太太啦，同埋佢细佬咧都有即系出嚟咧就讲翻，就系形容都系一个好好嘅爸爸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哥哥，会照顾长者同埋同辈，都好爱锡后辈嘅，同埋咧即系13岁嘅女啊，而家咧即系都好担心爸爸嗰个状况嘅，咁啊医生咧就话如果系有适合嘅话咧，嚟紧呢两三个星期咧就希望系有心人咧可以作出个捐。我哋咧下节翻嚟再倾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明代陈继瑜嘅《小窗幽记》蕴藏住丰厚嘅文化魅力。作者虽然混迹尘中，但系超然物外。佢对明代世风日下嘅批判里边，透露出哲人式嘅冷峻。佢嘅小品格言。玲珑剔透，短小精美，促人警醒，益人心智。佢嘅内容主要系展明涵养心性同埋处世之道，变咗隐逸文人淡泊名利、乐处山林嘅超脱之情。文字清雅，格调超拔，论事释理，独具一格。 《小窗幽记》所选嘅人生格言，妙语连珠。或含蓄深远，令人回味悠长；或情趣安然，读来津津有味。例如他说：留七分圣经以度生，留三分痴呆以防死。意思是人的最高智慧就是难得糊涂，凡事不要做绝，要留有余地，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装三分糊涂，留七分正直就可以了。 又例如他说：轻财足以罪人，略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新鲜足以恤人。他告诫我们，只要不看重钱财，才可以集聚众人；只有约束自己，才可以令到众人信服。只要放宽度量，就会得到他人的帮助。凡事率先去做，就可以领导他人。 他还讲给我们听，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道，临起临路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安稳平和是处理事情的第一方法，谦恭退让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方法，海涵宽容是与人相处的第一方法，闲日洒脱是颐养身心的第一方法。 苏东坡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当你倍感迷茫的时候，不妨读一读《小窗幽记》这本书，能够为你的心驱散阴霾，普照阳光。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小窗幽记》，作者陈继瑜，由21世纪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职球队国际迈阿密昨晚在日本东京与日职球队神户胜利船踢友谊赛，阿根廷球王美斯在下半场上阵大约半个钟。球队主教练马天奴在赛后表示，决定让美斯落场踢30分钟，是因为美斯在星期二下午的操练之后表示感觉良好。他又说理解香港球员对美斯未，他又说理解香港球迷对美斯未能够参与星期日的表演赛感到失望，但是强调当时即使让美斯上场几分钟亦都是巨大的风险。特区政府回应美斯在日本出赛的时候说，美斯表现活跃自如，并在球场上作了不短时间的剧烈运动。香港市民对此有不少疑问，希望表演赛主办方和球队能够向香港市民作出合理解释。正在中东划船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特拉维夫表示，虽然哈马斯有关停火的一些提议并不可行，但是他认为可以为达成协议创造空间，美方会努力达成这个目标。对于以军可能在拉法展开行动，布林肯强调以军的任何行动都需要首先考虑到平民。他又说需要采取措施确保联合国近东救援工程署人员不会参与恐怖主义。布林肯当日在特拉维夫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克尔佐格举行会谈，他亦都前往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面。阿巴斯要求美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但并且接受巴勒斯坦正式加入联合国。他又敦促美国向以色列施压，盡快解凍屬於巴勒斯坦政府的税收資金。瑞典當局決定結束持續16個多月的北溪天然氣管道爆炸事件調查。瑞典檢方說，瑞典就事件啟動初步調查的目的是調查這次破壞行為是否針對瑞典，從而威脅瑞典的安全。目前的調查結論並非如此，亦都沒有跡象表明瑞典公民參與這次襲擊，因此瑞典對事件缺乏管轄權，而瑞典已經將調查之中發現的證據移交德國調查人員。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認為，瑞典方面是因為害怕揭開事實真相而結束調查。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亦都說，俄方將會關注德國對事件的調查情況，又說俄方曾經多次要求參與調查的西方國家提供調查訊息，但被拒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寒冷，市區氣温介乎11至13度，新界再低2-3度，多雲有幾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日天氣寒冷，有一兩陣雨，年初一早上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89%，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34点，系跌50点，总成交金额5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3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88点，升1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1.3跌3.6，腾讯控股290.2跌2蚊，友邦保险63.15跌5仙。美团68.6升3.5，药明生物17.94跌1.24，比亚迪股份186.5升3.7，中国平安34蚊升5仙，药明康德49.65跌1.8，中原银行系报3.1，盈富基金16.19跌1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2， 日元 148.26， 瑞士法郎 0.874， 加元 1.346， 人民幣 7.191， 英磅對美元 1.264， 歐元對美元 1.078， 澳元對美元 0.65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2。 日經平均指數報36448點，升328點，港金報1900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7.19美元，卖出203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大致都系畅顺噶，除咗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而家近海丽村都系较为车多噶。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尖沙咀广东道水管紧急维修，去深水埗方向近登打士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维园年宵市场封路，现时直至到听日凌晨三点钟，部分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封闭。另外由今日下午2点钟直至到听日凌晨三点钟，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念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元朗年宵市场都有临时嘅交通安排，直至到1月22号年初一嘅2点钟，强业街会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龙年贺岁烟花汇演将于2月11号年初二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明杰华，我非常之喜欢春天，觉得四周都生气勃勃，生命有无限的可能。我真的这么相信的，同时明白到人生有四季，大自然循环不息。我们每个人对大自然都在这起紧作用。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4年2月8日，美斯日本上阵出赛，政府希望主办方及球队合理解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迪士尼室内过山车停于半空，12名被困乘客由消防员救回地面。内塔尼亚胡拒绝哈马斯停火要求，称只会招致另一场袭击和灾难。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点39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千禧年代，先提提大家，今日有上午8点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样提大家嘅咧，就系而家室外气温啊13度，就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天文台咧就预测市区咧今日嘅气温就介乎11至13度，新界咧就再低多2-3度啊。展望咧听日都系天气寒冷啦，有一两阵嘅雨。年初一朝早仍然系寒冷嘅，农历新年假期咧部分时间就有阳光，日夜温差比较大啦。咁同大家去睇个天气咧，都系即系提醒大家真系要保重身体啊。 因為咧就係去到農曆年咧，大家應該都有呢個經驗啊，放假嘅時候咧，揾醫生可能都有個困難喺度嘅喎。咁都見到咧就係公立急症室啊，嗰度咧就話為咗進一步舒緩個輪候時間，醫管局咧就公布咗有一個嘅醫院急症室嘅新嘅安排。咁咧就係會喺農曆年嘅期間推出一個全新嘅退款試驗計劃。簡單嚟講咧，就係年三十咧去到年初九啦。如果咧你係登記咧24小時內，咁而你又屬於係一個次緊急、非緊急嘅病人嘅話咧，24小時入邊啊，你就可以退翻180元嘅嗰個登記費，自己咧就去睇翻私家醫生啦。咁咧就嗰個登記費一個月之內就會發還啦，嚟到就希望去鼓勵一啲輕症嘅病人咧就減少使用急症室嘅咁，咁啊暫時就話預計就年三十去到年初九期間啦咁，咁啊亦都咧就會有一個嘅叫做地理資訊地圖啊，顯示翻咧就係公私營診所開放嘅一啲資訊嘅。咁其實大家過往喺新年啊或者長假期嘅時候咧，要去睇醫生有冇都有啲困難喺度嘅咧？你哋面對緊嗰個狀況係點咧？如果急症室真係話等得耐，你係可以退錢走人先嘅話，你又覺得係咪一個合適嘅做法咧？可以打你1872321咧，同我哋講下你嘅諗法嘅。電話旁邊咧，我就揾嚟嘅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講講呢個。安排啦，早晨啊，彭洪昌。 早晨，张凤平。 系点睇呢个新嘅措施啊？对病人嚟讲，系咪有好处咧？ 我谂都系会有一啲嘅好处咧，就系、是、以往即系正如行即系医管局行政总裁高医生咁讲啦，即系以往咧就市民喺轮候急症室嘅时候咧，都等咗好耐想走噶啦。不过因为都俾咗嗰个费用啦，咁所以咧就。都好似走又唔係，唔走又唔係咁。咁我諗今次安排咧，都會令到呢一啲即係原本係等咗好耐都唔想再等落去嘅病人咧，係可以攞翻嗰個費用，咁啊再轉頭去睇即係私家醫生啦咁。不過我諗即係以往即係尤其是新春期間啊、長假期啊，或者一啲急一般私家嘅診所冇營業嘅時間咧，急症室嗰個求診人士咧都係。即係因為佢喺私營嘅部門嗰度求診唔到有困難啦，咁所以先至轉移係嚟睇急症啦。呢度係有一批咁樣嘅病人，咁所以就即使你話即係有呢個退款嘅機制，咁對於即係本身喺個區域裡面好難揾到有私家嘅診所，或者特別係新春期間長假期嘅時候，好少私家診所開門嘅話咧，即使有呢個退款安排，都我諗唔係好容易即係啲市民係。可以轉移到去睇即係其他嘅私家醫生咯。 係咯，其實因為我都正正想問呢個問題就係因為其實可能大家係難揾到私家，咁所以咧即係去到無奈咧都要知道等好耐，都要去到急症室嗰度去等啦。其實你預計即係有冇一個可能你諗啦，大概有幾多人係真係會受惠於呢一個嘅安排咧？定係未必係喺呢啲嘅農曆年啊，真係放假嘅時候做，可能嗰個睇到嘅成效會比較係即係見到增長多啲咧？ 我谂嗰个成效呢个就真系都唔容易去估计嘅，啊，即系有几多系即系因为咁而转咗去睇第四甲，可能咧即系因为即系前日公布嘅时候咧都有讲啦，就系喺新春期间都有营业嘅私营嘅诊所咧，都有过百间咁样嘅，咁政府都掌握咗一啲资讯咁样啦，咁其实。而家透過一個即係智能裝置咁樣就再顯示翻俾求診者知道喺附近有邊度有私家診所，咁可能都會即係便利到一啲市民即係再轉移去求診啦。但我覺得可能再進一步可以再做得好啲咧，就係係咪可以直頭同翻啲私家嘅診所有個協議安排，即係一旦有市民佢本來係登記咗急症室俾咗錢嘅啦，咁但係佢最終係選擇離開嘅時候咧，係可以直接係去。即係一啲聯繫咗嘅私家診所嗰度，咁就甚至乎將原本係急症室嗰180元咧，到時咧就即係可以轉移咧，就俾翻嗰個私人嘅診所，咁變咗就更加會便利到市民咧，又唔需要話有申請退款嘅手續，又要等一個月先至攞翻啲錢，咁呢方面咧又即係即時又要俾翻私家嗰個費用啦，咁可能咁樣就仲會進一步便利到 即係分流到啲市民去睇私家嘅診所咯。 係嗱，其實咧，即係除咗係公家睇翻急症室之外咧，見到前日咧就係局長啊，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佢出嚟講嘅時候咧，都特別就提到嚟緊睇長假期嘅時候，究竟有幾多嘅即係醫生係可以睇嘅咧？佢話農曆新年期間咧，就提供服務嘅普通科門診診所嘅數目咧，會由過往14间就增加到去18间嘅，咁咧亦都系即系中医诊所嗰度咧，会喺假期期间大概有1800个政府资助嘅门诊服务啦。咁同埋私家啦，可能大家都紧张嘅咧，佢话有接近100间嘅私营诊所同医院咧，都系会喺4日嘅新年嘅长假期嗰度提供医疗服务嘅。而中医方面咧，就有超过40间咧，就喺农历年初一至到年初4嘅4日假期咧，都会系提供服务。咁不过咧，即系其实最近咧都知啦。有新冠有流感高峰期咧，咁所以其实见到私家咧都系等好多，即系都多人等噶。咁就算系再加上今年又开咗关咧，好多人又去咗旅行啦。即系你哋点去评估？可能真系可能私家方面要睇嘅话，个压力都好大。 都系啊，所以整体我谂最核心嘅问题都仍然系我哋医生嗰、那个。數目都係不足啦，咁雖然即係政府係喺近年都有啲新嘅措施，即係盡量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咁但係嗰個數目咧，都仲係未係好足夠應付我哋整體成個社會嗰個需要啦。咁呢多方面都仲要再即係繼續去努力啦。咁另外就係即係經常講啦，其實成個醫療服務而家都係以治療為主，咁嗰個策略上能唔能夠即係轉變成為咧？以預防為主嘅，即係加強做好嗰個基層醫療健康。咁即係市民知道點樣維持自己嘅健康，譬如話呼籲佢哋打呢個流感針啊，或者日常嘅起居生活飲食各樣嘢咧，都保持健康嘅時候，咁盡量都減輕嗰個醫療上面負擔啦。咁呢啲嘅基層醫療嘅發展咧，其實都仲係有需要嘅。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其中一個我諗過去求診急症嘅原因咧，就係、是。即係市民佢唔知道喺邊度可以即係尋求到啲醫療服務啦，同埋就係即係自己個身體狀況好似有啲異常喎，咁究竟係邊度能夠做到一個比較全面啲嘅評估咧？咁亦都有部分因為咁咧，就即係唔識到喺邊度揾，或者可能負擔唔起私家嗰個費用咧，就即係轉移去睇急症室。咁我覺得呢啲整體都係一個基層醫療上面個服務需求嘅問題嚟嘅。咁所以都要喺呢方面咧，就即係再加強嗰、那個基層醫療服務發展啦，同埋令到一啲有需要市民，特別係經濟上有困難的市民咧，係得到一個支援底下，就去尋求嗰、那個醫療服務啦。 咁你對於頭先即係引述到局長講緊話，無論係公營咧定係私營啦，嚟緊喺新年嗰度可以提供到服務嘅嗰啲數額嚟講，你又點睇咧？今次？ 如果睇翻即係過去一段時間有啲叫做服務高峰期啦，咁譬如一般咧每一日跟住西九求診人次都大概係4000咁上下啦，咁如果係去到服務高峰期，有可能啦去到即係6000甚至乎最高峰嘅時候去到7000嘅，咁我都睇翻近呢一個星期咧嗰、那個每日求診人次咧係大概去到即係5000幾接近6000啊，咁即係話咧嗰個高峰期咧。是有機會額外增加了每日求診人次是2000，咁但是如果睇翻即係早日政府公布的消息咧，就係、是、即係新增額外嘅診症門額咧，橫跨成個農曆新年嘅期間咧，大概係增加到即係接近2000咁樣啦。咁如果連帶埋中醫嘅診所，咁可能都再額外加多接近2000啦，即係總係4000。但是橫跨咁多日喎，所以是不是真的有足夠去應付？譬如即係過去睇到係每日新增有2000嗰個求診人次嘅需求咧，咁呢個都即係似乎就未必好足夠啦。不過都明白嘅，即係醫生、醫護人員喺新春期間都希望可以放假一下啦。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仲要再睇下喺公營、私營政府點樣係透過即係整體嗰個調動咧。是一方面增加公營嗰個服務嘅名額啦，二方面就係同私家有更加多嘅整合， 就即係新協助分流到一啲部分嘅市民去求診私家咁樣。 係，你有冇啲建議俾翻病人？因為其實就算睇翻私家醫生咁樣計啦，雖然話就有接近100间係參與，咁但係年初一咧就23嘅啫，初二就30，初三咧就51，去到初四咧先係真係接近100间，去91间咁樣。有冇啲建議？如果真係即係去到？喺咁啊，唔好彩啦！喺初一二嘅时候有病嘅话，咁大家有冇啲策略咧？ 预防永远都系胜于治疗啦。咁所以未打流感针嘅，虽然打咗之后都仲需要有一两个星期先至可以发挥嗰个保护作用。咁、但系未打嘅都希望趁呢个时间即系尽快打咗啦。咁、另外就特别系呢几日嚟紧都会即系转冷啦。咁啊。保持嗰、那個體温都係好重要啦。咁另外就係各樣嘅飲食啊，或者生活作息咧，都要即係有一個健康嘅生活，咁變咗即係盡量減少即係病痛嘅機會。咁另外就係可能都出入比較人多嘅地方都戴翻口罩啦，因為嗰個流感都傳播近期都係比較即係犀利嘅時候。咁所以我諗都係。自己可以做足各方面嘅預防措施咧，都做好先，咁就避免咗感染到疾病嘅時候咧，就到時就麻煩啦。 好啊，多謝曬彭洪昌，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啊，亦都請嚟另外一位嘅嘉賓同我講呢個話題啊，香港西醫工會副會長陳培光，早晨啊，陳醫生。 系早晨 。先問一問咧，其實最近咧見到大家嗰個求診嘅嗰啲人次咧，有冇特別多咧？其實你預計去到新年嗰陣時，會唔會真係可能唔係好靠夠個私家嘅醫生人手咧？ 係啊，咁其實每年咧依個時間咧都會有依個情況出現嘅。咁始終咧就農曆年咧就係即係香港始終都係個大節日啦。有時即係唔係淨係計醫生自己嘅，咁醫生開診嘅時候咧，佢亦都要佢嘅職員去幫助啦。咁啲職員嚟講，亦都係即係希望啊，係即係農曆年段時間咧係希望有假期嘅。即係如果想話即係要求佢哋即係農曆年都照樣開工咧，其實有亦都有啲困難啦，亦都有啲即係講不過去啦嚇。咁所以咧就通常係年尾呢段時間就係即係通常都係會比較忙碌好多嘅嚇。咁、呢個就每年嘅情況都係咁樣樣嘅。 有冇話即都留意到通常咧即係新年期間咧會係會唔會係聚曬喺真係放完假之後嗰日可能就最多人去睇啊？定係其實你枕住都聽到係放緊假嘅時候都有呢個需求㗎？ 咁需求係應該會有嘅，咁即係市民病嘅時候咧，都即係冇得時間上啊，冇得揀嘅。咁咧就啲咁年初一、年初二啊，依啲時間係會比較困難啲嘅。咁就即係醫生其實都有啲開嘅，就即係個數量當然係唔多啦。咁同埋大家都留意一下咧，就即係政府嗰個名單度咧，就未必一定涵蓋即係所有嘅醫生啊。咁有啲即係自己你相熟嘅醫生咧，你不妨留意一下去問話問下佢哋，即係如果真係需要就打去問下佢哋，即係究竟係有冇唔開啦嚇。咁就因為唔係每一個醫生都有報俾政府嚇、啊，即係去即係邊日去開邊日唔開啊咁樣啦。咁因為同埋。好多時醫生係如果佢真係年初一而開嘅話咧，咁好多時都應接不下啦。咁如果佢即係再將自己名擺埋上網，即係好多醫生好多病人係跨區去求診嘅時候咧，咁佢可能亦都應接不下啊。咁就寫咗亦都冇乜幫助，咁可能令到佢自己本身睇開嘅病人咧都得唔到佢嘅服務咯。有呢個問題。 即係其實除咗睇政府係講出嚟嘅嗰個名單之外，都最好自己問下相熟嗰個究竟邊一日會開啦，係嘛？ 係啦，係啦，因為有好多就譬如即係初三、初四咧，應該我估計咧就應該唔止即係嗰個政府嗰個名單嗰度嘅啊，咁應該即係大家不妨問問，即係自己相熟嘅醫生，即係佢有冇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唔開咯？ 我都想問下咧，就係新嗰個急症室嗰個嘅措施啊，咁就係可以簡單嚟講，就係即係你24小時之內咧等得耐咧，你就可以係攞翻嗰個嘅180元嘅登記費啦，咁樣。咁佢就其實個建議就是因為始終都係病咗嘛，你去 睇醫生。你咁其實你覺得喺啲人唔睇急症，其實去到私家度睇，年三十到年初九，私家醫生方面其實係咪可以接納到呢班嘅病人嘅咧？ 就我諗其實另外有啲選擇咧，譬如私家醫院啊咁樣啦。咁當然即係大家睇開嘅自己嘅平時嘅家庭醫生，即係未必一定開診啦。當然係啊，咁但係亦都可以即係不妨考慮下其他嘅服務提供者啦，包括即係政府即係我知道佢都提供有啲日間嘅診所嘅服務啊，咁即係不妨去即係問下嗰度即係仲有冇籌啊。咁尤其是即係如果去到急症室，咁佢哋分流即係認為你係非緊急或者遲緊急啊，即係可能要等好耐啊，咁即係。咁有個動力係即係鼓勵即係如果唔係太緊急嘅病人咧，去其他方面嘅地方求診，咁應該係即係對病人本身同埋其他需要急切服務嘅病人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其實冇聽過以前有病人同你講話啊，都喺急症室等咗好多個鐘啦，寧願唔要嘅登記費，我都要嚟睇私家，有冇試過噶？ 有好多好多嚇，好常見添嚇，尤其是啲即係假期嘅時間啊，好多醫生休息啊嚇，就好常聽到有種情況嘅。 我頭先咧都聽阿彭洪昌咧，佢有個建議嘅，佢就話因為而家個機制咧，即係試行嘅呢個先導計劃嗰個機制咧，其實咧就係你俾咗個登記費啦，咁你話我都係唔等啦，我要走啦，要攞翻登記費咧，咁咧就要係醫管局一個月之內就再俾翻嗰個錢俾你嘅。而且咧，你都係只能夠自己按圖索騎啦，就去或者自己相熟嗰啲醫生，你知佢有開門咧，你就去揾佢啦咁。咁啊，彭浩昌就話：，不如試下就係、是、可能做一個更加好嘅聯繫啦，同某一啲即係私家診所佢做一個嘅聯繫，咁啊，直情個病人咧喺急症室等得耐咧，佢就可以嚟到某一啲嘅聯繫咗嘅私家診所嗰度，嗰180蚊啊，直接咧就轉落去個診所啦咁。咁啊，亦都即係知道呢一間診所又開啦，咁呢啲嘅建議對你哋嚟講又點咧？ 做呢個其實最緊要睇政府方面，即係會唔會即係要花啲心機啊，即係安排一個系統啦啊，咁即係個。咁但係做一個事實咧，就係即係要真係講年初一二咧，就真係唔係好多私家醫生即係開診呢個就即係始終都我相信短期之內唔可以隨咁快改變呢樣嘢。 但係譬如講到真係嗰、那個登記費呢度係講到啲錢嘅嗰啲交接啊嗰啲，其實過往有冇試過有啲類似咁樣嘅機制？如果真係要去做起上嚟，你自己就咁評估有冇難度咧？ 就我諗都係有啲困難嘅。咁第一件事即係譬如而家即係政府登記啊，邊個私家醫生去週末或者年初日二三都係開嘅。咁嗰個名單都我相信唔係好齊嘅嗰度就嚇。咁就咁同埋亦都係最緊要即係究竟有幾多病人即係可以因為依個程序係即係可以引流到即係佢自己嘅私家醫生度咧因為你大概睇睇即係佢每日嗰、那個即係急症室啊嗰、那個診症數目咧，都係講緊幾千人啫，係嘛？即係六七千人，咁有幾多即係只會一個好少嘅百分比咧，就會因為因而退翻呢180蚊而就轉到去私家醫生度。咁而私家醫生咧，全港嘅講緊係有講緊五六千人嘅喎。咁每個醫生即係究竟應透過呢個機制即係可以幫到幾多個病人去引流咗去嗰個私家度市場度咧？咁相信每一個醫生分出嚟個數目應該好少咯。 好啊，明白曬，多謝曬陳佩光醫生啊，同你傾到啦。陳佩光咧就係香港西醫工會副會長嚟噶。咁啊，節目時間都到啦，聽日再見，拜拜。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龙年大年初一，温馨呈现， 茶饭一家有喜事， 财神驾到。 喂，你老婆做咩揽住我老公啊？ 喂，你哋唔好揽住吓，分开先吓，唔好刺激到佢啊！ 到底咩事啊？奶奶做咩好似变咗另一个人咁嘅？ 今个星期六，2月10号，龙年大年初一，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9点有得听。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2个钟带嚟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